佢好快地將一個冒起嘅議題同埋有市場、有社會基礎嘅議題兩嘢打巢嘅，兩嘢打巢咗啦。 嗯，而家用黃楊達嘅講法啦，其實講真啦，黃楊達如果咧攞嚟屌呢個青年新政嗰啲咁嘅言論咧，其實幾中肯嘅，亦都有啲人有啲網友話咧，喂，其實如果嗱，因為咧你唔好理佢平時即係有時阿鳩達咧呢排都撐藍絲嘅，竟然我唔知，但係佢講青年新政嗰啲嘢咧，其實有啲道理嘅。譬如好簡單，我哋之前都講過啦，喂，你揾一個咁戇鳩嘅對手嚟即係挑起呢個港獨嘅大梁。佢做臭个朵，咪以后个个都唔撑咯， 嗯， 系咪？喂，共产党就系要拣一个咁戇鳩嘅对手打巢佢，就等于就打巢港独。以后港独咧，你任何人走出嚟去搞嘅话咧，都会有一个小学鸡印象。而事实上讲真，倾向讲港独嘅人都系后生仔嚟噶嘛，系咪？咁以后有后生仔再加埋港独。呢、這個 combination 出現嘅時候，就諗起梁仲恆同埋游蕙禎呢兩個啦。 同埋我唔知道我係大軍閥有冇講過咧，即係例如話政情揭露定係本土力量咧，有 up 過少少嘅。其實個轉捩點喺邊度咧？講翻轉頭就係、是、孫元世玩完小學雞鴨脷洲口音，本來係相安無事嘅，照安排佢再宣多一次誓。但佢最后尾嘅致命系乜嘢咧？佢最后尾嘅致命系去台湾。 系 嗱，俾佢嘅军师其实系送佢一程。好彩我哋醒啊！佢又唔知点解咧，就揾咗香华人民主书院，想俾佢发个邀请函，就是、叫黄台仰问嘅。咁我呢同事 吓黄台仰揾华民主书院， 佢以为台湾嗰啲同我哋冇联系咁， 唔系望鸠系嘛？ 系啊，我同事话帮我听噶， 即系佢连 research 都冇做过嘅咁样， 应该有做 research。嗱、啊，我觉得佢呢个都系一个阴谋嚟嘅。点解咧？你揾华人民主书院发嘅邀请函，请你黄台仰，甚至乎系呢一个嘅游蕙禎、梁仲恒去嘅话，最后俾人屌嘅时候，边个咩？ 就你咩？ 华人民主书院咩人啊？何俊仁咯， 系咯， 郑宇石咯。陶君衡咯，即系话你成个泛民嘅由左到右嘅人全部中晒咯，你叫佢去嘛，即系话你背后你都撑佢啦。好啦，第二样嘢，我收到个风，我成日都唔记得讲嘅，就系因为我上次去台湾开会我先知啫嘛。佢话佢去到，因为嗰阵时候我哋唔肯发呢个邀请函，咁咧就总揾到啲人噶，系咪？呢啲台湾嗰啲佢唔系好了解香港情况啦，啊谂住你包仔讲香港民族啊，讲香港独立啊，同我同一条路线。咁啊点咧？嗰、那个有一个咩研究生会请佢去噶嘛？就原来系我哋其中一个董事叫曾建元，嘅学生嚟嘅， 客家专家嚟嘅都系。 咁佢嗰日话帮我听，佢就话原来同游蕙禎同梁仲恒同一齐食饭，咁就劝佢：喂，你唔好去嗰个咩激进党嗰个啦，你会出事嘅。因为佢即系同得我哋好 close， 佢知道有啲界线系唔走得噶嘛。 即系所以甩底嗰次就 系 咁样。 系啦，原来就系 你自己有嚟噶。 系曾建元，佢话我叫佢噶、啊。我跟我再问佢一个八卦问题，我话佢知唔知道你同我哋嘅关系？佢话知。佢唔系话分唔到香港华文同咩台湾华文啊？佢话分到啊。 仲要系咁督你背脊喺度打你毒针喎、啊！ 唔系佢， 阿边个？ 唔系嗰个系 黄台仰， 冯敬恩就喺黄丹面前打毒针。O K， 呢个又另外一件事。 呢个好搞笑呢、這个。 唔系，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佢叫佢唔好去，咁佢咪作咗嗰啲咁嘅理由咯？但系我后屘我喺度谂，你去台湾系令到中共更加坚决地，起码中央嘅层面，因为佢唔知道下边嗰啲有搞咩噶嘛，唔知佢系咪安排。啲鬼喺度噶嘛，唔知系咪大家即系策应噶嘛，系嘛？即系谂住一夜打巢，即系头先我哋啲论点讲港独嗰样嘢啊嘛。喂，你系决心地一定唔可以俾佢做立法会议员啊嘛？ 因为你港独台独合流啊， 冇错啦。嗱，边一个献呢条计俾佢，无端端走去呢个台湾，仲要谂住揽埋我哋一齐，因为揽埋你一齐，喂系屌嗰啲邀请函咪我哋发，唔知系我哋咩啦，大佬。成班有啲咩晒啦，隨時一個陷阱嚟噶。我哋啲同事話：我哋唔會發嘅呢個邀請函，因為點解？其實佢應該入我噶，因為點解咧？嗱，無論曾建元又好，林佳龍又好，甚至乎顧中華，我哋三個台灣嘅董事，其實都係好親綠營噶嘛。 嗯， 直接啲講，其實根本就係台獨派啦。